全是你令我的诗漫长，何年何月才又可感笑一夜，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靠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得晚月亮，都比不你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